今天的信息非常的特别，它的题目叫献上赞美的祭。那我们知道我们还在大卫的这样看大卫人生的这个信息的主题里面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两段的今天的经文第一处是在希伯来书13章到15节。那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到最后讲到结果，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最后怎么讲，他说你来，我们一起来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成人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他说颂赞为祭，那英文就是那个 sacrifice of praise， 就是赞美，就是赞美为祭，作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常常挂在嘴巴里面的结出的一个果子，就好像很自然的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工作里面你常常有献上的一个赞美，不但是赞美，他这里说的是一个赞美的祭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来呢？这个故事跟大卫就有关系了就跟月规是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历代志上16章1到4节大卫将约柜运进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具体再来看。我们先来念一下，来历代志上16章1到4节注意一下，这里是新译本那稍微跟那个和合本有一点点的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这一个字，大卫派了一部分立位了。那你去看和合本的话，他说大卫派了几位几个立位人，英文是 some 原来放几位，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你对历代志熟的话，大卫他那个派了多少歌唱的，在耶和柜前歌唱的，还有看门的，正殿看门的有多少？4000个守门的，4000个歌唱的，所以这个不能用几个所以一部分那地位人几万个所以好，我们一起来念，他们把神的约柜抬了进去，安放在大卫为他所搭的会幕中间，然后在神面前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以后，就奉耶和华的名给人民祝福，他又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派了一部分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和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侍奉的时候，主，我们就是要来颂扬你的名，主，我们就是要来感谢你，主，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主，让赞美成为赞美的祭，在我们的嘴唇每天向你来献上，使我们嘴唇所结出的果子要来献给你的。主，谢谢你今天向我们来说话，主，让我们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开启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所以这里讲到大卫把神的约柜搬进来，抬进来嘛，抬到耶路撒冷，所以跟约柜的故事是有关系。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约柜在旧约里面，在约柜嘛，很多人很熟悉，但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我们知道当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在西南山摩西从神那里领受律法，也领受神教导他要做那一个会幕，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约柜嘛那约柜不是一个很那个非常大的，差不多135厘米那个长，然后这样宽的话差不多80厘米所以不会比我人高了 啊，但是约柜非常的重要，约柜代表是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因为约柜上面这个上面就是神的施恩宝座啊，然后这里有基路伯，两个基路伯在这里看守，然后约柜里面放了玛拿，以色列百姓在四十年在旷野每天神供应他们玛拿，对不对啊？亚伦发芽的杖哦，那这里还有两个石板，就是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就是以色列百姓，也就是我们要遵守的十诫啊，神的约啊。所以这个是约柜，所以约柜就是放在这个会幕里面啊。那这个会幕就是神在地上与以色列百姓同住，所以以色列百姓，你看十二支派都是围绕在这个会幕这个四周啊，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啊，把会幕啊搭在那里啊，他们就暗影，对不对啊？就跟随神的脚踪啊。那约柜就是放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啊，那这个是圣所啊，金灯台、陈设饼啊、金香炉，然后这个里面就至圣所就是放约柜的。那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代表全以色列的百姓啊进到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当年摩西的时候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约柜。那约柜那就是代表神在地上的一个脚，但我们的神高高在天，他坐着宝座，但是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时候，就好像他在地上，但是他脚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就是约柜。那大卫在诗篇132篇里面讲的就很清楚了嘛，他要在神的脚凳前，就是约柜前来敬拜啊，代表神在地上的脚凳。那刚才讲到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同住，这个约柜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感谢赞美主，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已经在新约的时代，希伯来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已经成为那最大的祭司啊，是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上，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放一个约柜的这样一个东西代表神在这里，今天神在哪里？神在你我中间，神在他的教会，神以我们教会我们的身体为他的圣殿。哈利路亚，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啊，神与我们同在。好，那当时当大卫，我们上次讲到大卫怎么样，他逃难躲避扫罗的追杀，哇，扫罗终于后来被腓力斯人征战的时候啊，他也死掉了嘛啊。那大卫啊，在那个做王，对不对啊？然后当他在那个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要进到耶路撒冷之后，我们上次讲到大卫成为以色列君王，他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攻取耶路撒冷嘛，这我们讲过。好，那第二件事就是大卫迎娶这个约柜啊。那故事就是说，当大卫成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那个约柜本来是应该在会幕里面的，是不是啊？就摩西所领受到的，有会幕啊，外院。圣所、至圣所、至圣所里面一定要有约柜，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啊，在以利的日子的时候了，去读啊《撒母耳记上》了啊，第4、第5章，约柜他们拿出去以后，结果就被腓力斯人掳走，结果神就做了很大的事情，结果腓力斯人就把约柜又推回去，结果约柜就没有回到会幕里面，约柜一直在基利野林。就在那里一直待在那里，跟会幕是分开的啊。那会幕当时在基遍，已经在基遍了，那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那约柜呢是在基利野林， 所以大卫当他在那里做王的时候，他就看到神的约柜没有在基甸，也没有在耶路撒冷。所以大卫他心里有一个着急，他有一个盼望，就是约柜要在神所指定的一个地方。大卫已经非常的知道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要成为以色列敬拜的中心，凡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有神的同在，凡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有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大卫他建造了他自己的皇宫但是大卫心里有一个着急，就是要把约柜漂流在外面的约柜把它取回来放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诗篇，大卫所作的诗篇132篇里面，大卫就表达了他那一个心情，要把这个约柜在外面漂流也没有一个帐篷给他，也没有一个漂亮的一个圣殿让约柜在里面让神来居住。所以大卫在诗篇132篇里面，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就大卫有一个誓言他说他在这里向神祷告向耶和华神祷告，说耶和华神，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就大卫为迎娶约柜所花的一切的代价。他向耶和华起誓，雅各的大能使许愿他知道雅各怎么样，雅各跟神摔跤是不是创世纪里面，结果神最后怎么样祝福雅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神把他的祝福赐给雅各。所以他在那里寻求雅各的大能者，就是耶和华神，他在那里要将约柜把他引回到一个为神所建造的一个帐幕里面。他怎么说，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成的话，他说我就不进我的帐幕不进他的宫廷也不上我的不上床沿就不上床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不用我的眼目打架。就是大卫有一个心志，他要把约柜引回到耶路撒冷。如果这一件事情没有做成的话，如果大卫没有为建造神的圣殿没有做成的话，他连睡觉都不要睡。弟兄姊妹，这个是当年大卫他向神所起的誓，他要看到，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他听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拉，我们在基利野林就寻得他，我们要进他的圣所，要把约柜引到耶路撒，在神的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歇之处。他要为神建造居所，神可以非常喜悦的在那个地方与以色列百姓同住，带下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在整个以色列全地。弟兄姊妹，这个是当年大卫他的心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神的同在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神的祝福有没有在你的家庭里面？今天神的作为有没有在你的公司里面？今天神那极大的能力，那一个复兴的火有没有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就像大卫一样的说，神啊，如果我不睡觉，如果我不吃饭，如果我不去花时间在那些 internet 上面，如果我一个月不使用我的手机，我要看到神的荣耀降临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这个就是当年的大卫，你知道吗？所以刚才讲到，当我们要进到2019年的时候，1月1号到2月9号40天是脱 破的季节，突破的四十天。那突破的四十天，我们也要有像大卫一样的这样一个誓言，说神，我要花上代价，让你的作为做成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是大卫。所以当大卫，这个故事很长啊，你要回去看，将约柜从基利野林第一次要引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中间就发生了事情，对不对？啊，那个他们去用约柜怎么样？用那个牛车啊。但是我们知道，约柜神怎么吩咐摩西啊？约柜不是用的，约柜是利未人砍的，砍在街上，不是用一个马车啊，或者今天哦，那个时候马车是最先进嘛啊，马车里面是去把它运回来了啊，是用砍的，结果中间哎马结果就是失脚，结果乌纱在那哎手一碰，约柜要去挡，他可能是好心，但是他犯了神的律法，结果被击死。哦，大卫就害怕了，就不敢把他马上运进耶路撒冷了，就三个月放在哪里啊？耶比以东家里面，就耶比以东。结果因为有约柜，有神的同在，他就大大的被神祝福。不管他是他被神祝福，连他的圣经里面说怎么说，他的全家了，他的全家都蒙神的大大的祝福。弟兄姊妹，当有神的同在在你身上的时候，当有神的同在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当有神的同在在我们家庭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的人都要一起蒙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大卫看到以后，哇，他耍了眼了，是不是？结果约柜停在那里，那一家人得蒙大的祝福。过了三个月以后，大卫知道了，他去夺啊，夺摩西五经了。啊，约柜是要砍的，所以呼召利未人自洁，然后按照神的命令，把约柜就抬进到耶路撒冷，放在大卫为他所预备的帐幕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迎娶那个约柜的这一个故事。所以百姓们就那些千夫长，那些利未人呢，长老就欢欢喜喜的去把神的约柜抬进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是先进的东西哦，说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同在，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遵循神的道，有没有遵循神的命令，有没有按照神给我们的方案，神给我们的旨意去行。所以约柜就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卫的帐幕，这是一个图啊，这个当年不是这样，我相信这个帐幕是非常大的啊，要容纳很多人，这个只是图示啊，约柜然后有那个帐幕。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所以约柜就放到大卫所建造的这一个会幕当中。然后大卫做了哪些事情？第一，大卫献上了燔祭，献上了平安祭，是不是啊？他献上燔祭，那表示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自洁啊，我们要自洁，就是我们有罪的，就是要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那当年都是就是杀牛了啊，那个献上燔祭。那另外就是他有说献上平安祭，就是哎恢复，当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跟神恢复那交通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来到城墙上面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啊？我们要自己啊，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有这样的双向的这样一个关系跟交通。好，这是利未记里面都有讲过，这是摩西的律法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卫做了一个前世所没有，他的先人啊， 以色列的祖先啊，先祖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新的局面。在刚才历代志上怎么记载？他说在月柜前啊，大卫招了一部分的利未人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侍奉神，因为月柜代表神的同在，对不对？他说用什么样来侍奉？他说颂扬、称谢、赞美神啊，这个在大卫之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个是在大卫的时代里面，好像来说是已经超过了原来那一个燔祭、平安祭的一种献祭的一个方式。大卫将利未人，原来是照顾那些会幕、帐幕、台、约柜的这些人，好像是什么？哎，今天来说好像搬家公司，对不对？搬家公司嘛，对不对？啊，那个摩西的帐幕，哦，啊，云柱火柱它动了，哦，跟着就动，搬，开始搬，到了那里停下来，开始又开始把它啊整理好放好，好像今天的搬家公司工人一样，对不对？啊，但是大卫在这里分派这些利未人啊，在约柜之前做了一个新的事情，新的服事，在那里颂扬、称谢、赞美神啊！利未人的他的身份完全被改变了，他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歌唱。弟兄姊妹，大卫这里所做的事情，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就好像在新约里面一样，就好像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就好像活在诗篇是旧约里面写的嘛，诗篇里面我们每天在读的，就感觉到这在一个新约的时代里面一样。这个就是大卫当时的时候已经从神那里领受到神的心意。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一位？因为他摸着神的心，他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他就将神的心意带到这个地上。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祷告，我们现在在服侍，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在追求，我们在敬拜，我们也是为了得到神的心意，让神的心意彰显，让神的心意成全在这个土地上面，就像大卫一样。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局面就已经不再一样了。而且这里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我看了各个版本的英文版啊，我就把 MSG message 的放在这里啊，他怎么说？没有说他第一个颂扬，他说 intercede。 你知道什么叫 intercede 吗？颂扬当然在 intercede 里面，但是 intercede 包括了颂扬， intercede 包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祭司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怎么样？我们已经是什么圣洁的祭司啊，彼得这样说。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站在神的前，就像当年的大祭司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身份 intercessor， 就是代祷者。所以在城墙上面祷告，我们祷告怎么样？每次都有颂扬嘛，有歌唱，对不对？这个都包括在这个 intercession 里面。所以另外 give thanks 就是称谢神，然后呢 praise 就赞美以色列的神。哈利路亚，这个是大卫所做成的，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大卫真的是先知啊，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讲到这个赞美，我们就 focus 啊，集中在看这个赞美啊。居然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要赞美为祭啊，作为我们这些信主名的人口中的所结出的一个果子啊。赞美到底有什么好处啊？赞美有什么益处啊？啊，最近我们今年在内在生活小组里面啊，我们小组里面也在最近操练那个赞美啊。赞美第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约翰大卫所认识到的，约柜在那里是代表一个神的同在，是神在地上的一个脚凳，要让神掌权在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你就是要来献上赞美。因为什么样？他说圣洁的神啊，他说 你是圣洁，但你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对不对？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就是说当这个赞美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在以色列当中建立了神的宝座。不只是说这个约柜在这里，这个约柜只是一个代表啊，对不对？我都哦，以利他们哦要去跟腓力斯人打仗，以为抬着约柜就可以得胜了，不是这样的。还是有没有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感谢赞美献给他，这个就形成了神所要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宝座。就好像我们最近再多启示录，有没有读启示录？最近啊，还不知道啊，我们现在读经进度在哪里？还是知道？哈利路亚！哎，哈利路亚！有没有人读我们启示录的时候看到，哇，神的宝座有那个彩虹在周围啊，24长老在那里敬拜，哦，天使天就围绕在那里敬拜，那个前面有那个玻璃，还你简直不敢去，好像无法想象的那一些众圣徒在那里献上那个感谢赞美，还有那个四福我在那里偏身都是眼睛看的，整天都不够看到神的美丽，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作为，一直在说 Holy Holy Holy， 是不是？这个宝座今天也是现实的，今天神的宝座也借着敬拜赞美设立在神的家当中啊。当哪里有赞美，当哪里有敬拜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掌权。当神在那里掌权的时候，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说祷告城墙有三件事情要发生，对不对？大家记得啊，你没有记得的话一定要把它记住。第一，我们祷告的在这里在神面前赞美啊，祷告敬拜歌唱，第一我们就带下神的同在，对不对？好，然后第二就带下神的全能，然后呢第三就带下神的引领。如果我们一生有这三件事，神在我们中间的话，你还怕什么？这个就是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神掌权在我们中间啊。在去年一月份啊，不是今年，去年一月一号嘛，我们来这里啊，全时间那个在这里，你知道一月份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年一份啊，我才来这里，结果就发生，哎，当然这个之前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哎，就我在服务的公司啊，就整个就呜走下坡路啊，走下坡路啊，哇，大家都开始在，哎，要不要去找一个新的工作嘛，对不对？那公司不行嘛，当然，哎，拜拜嘛，对不对？好，那个好，那一月份我们已经来。哇，一月份公司宣布说我们进到 Chapter 11 就是 Reorganization， 就是说重新组建了，你不知道 你会放在哪里啊。哇，这下哇，这下怎么办？这个工作没了啊，工作没了，我找工作嘛，当然要找工作，要生活嘛啊，找工作，我不知道我去到哪里啊，哦，去哪里可能就哎，才来这里，哎，还没到一个月怎么这个人就不见了呢？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赞美敬拜的时候，跟神祷告说，神，我的工作是属于你的，我的服事是属于的，我敬拜赞美你啊，你来掌权啊，啊，我就持守啊，我就持守啊，不管公司会怎么样，我就持守到最后一秒嘛，对不对？啊，我要持守在神的家中来服事嘛。哎，结果你知道过了一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工作还在，今天还在。然后呢，今年年初居然公司一个大的翻转呢，翻转说，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重新成为一个上，就是那个华尔街的上市的一个公司，哎， 你知道上市的公司钱就进来了嘛，对不对？哦，然后最近研究报告出来说，哎，我们所做的东西，这个市场上面还有 40 billion dollar 的 potential， 就是说还有400亿美元的市场等着我们呢去开发。哦，这不是说我一个人在那里哦敬拜赞美，但是呢，你知道吗？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神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的工作里面，在我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我们今天星期天来到神的殿中说，神啊，你的宝座就降临在这里。是的，神的宝座降临在基督复苏教会神的圣殿，但是神愿意将他的宝座设立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邻舍当中，因为这是你每天要经历的。当你有这样经历的时候，你那个被神所得着的那一个神的恩典，哇，神是这样奇妙啊！哦，原来不是说我要动什么脑筋，我要跳槽，原来神已经有计划，让我可以经历这一些，让我看到我这个就穿越在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了，成为神一个小小的器皿嘛，对不对？祷告，向他祷告，还有其他人祷告，累积起来。哇，神的一个极大的作为要发生，所以从1月1号到2月9号将是一个非常非常 intensive， 就是说我们进到一个突破的季节里面，我们会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赞美，更多的敬拜，让神的宝座设立在你我当中。要不要？阿们，要。好，哈利路亚，太棒了。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哦，时间要抓紧，我有时候是很啰嗦，所以我跟 Amy 已经约定好到11:30给我一个手势啊。好，向神开，但基本上就是我们向神开了一个通道。那怎么说呢？这个在50:23，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个非常的难读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很简单的，很简单的那个白话文就是说，当我们敬拜赞美，以敬拜赞美为祭献给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开了一条道路，那一条道路呢就通往神，那个门就打开，那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供应、神的祝福就啪倾倒到我们中间，就领受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过去有没有用过这个例子啊？哎，你有没有手机来？拿出来，拿出来！哎，勇敢的啊！我们这里可以使用那个手机在经文上面啊，圣经在手机上都可以。好，过去你知道吗？过去当那个过去有一个 software， 这个 APP 说叫 Line， 是不是？哦，从台湾出来是吧？他那个时候人家告诉我，哎，你手机拿起来这样摇啊摇，摇摇摇，然后你的朋友啊什么东西就进到你的 LINE 里面，哎，结果摇摇摇有没有？有啊，是不是？但是我摇都不知道啊，哎，不知道摇摇摇到底有没有啊？结果怎么样？我就要进去看了。我就进去看啊，哦，原来哦，我的原来的那个朋友啊，啊，原来被我摇到了，哎，变成我的朋友哦，然后哎，又有什么东西哦，图样也摇进来了，什么都有。但是我要进到我的手机来知道这些东西已经存在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要进到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有一个 passcode 啊，有没有？还是你不用 passcode， 你要小心啊，所以有一个 passcode， 然后我打 passcode， 然后就进去。哦，我就看到这些，哎，这些新的东西啊，真的是，哎，我本来就没有想到的这些东西，怎么，哎，都出现了。弟兄姊妹，敬拜赞美就是这 passcode， 敬拜赞美就是让我们打开了一个天门，就好像敲门一样。Hi， hello， hello， I'm here， I'm God's children。对不对？所以我是神的孩子，我来敲门，哎，我来赞美，我来敬拜，哎，成为那一个 passcode， 就是说密码，打开那个天门的密码。然后你要打开那个天门的时候，你一定是走到这个天门前面，那就是那一个通向神的那个道就被你打开了，打通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要不要敬拜赞美？要不要赞美？要。 啊，在任何的情况，等一下还有例子啊，来赞美。好，所以当我们这样赞美敬拜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突破难处，神就帮助我们有一个突破，不管是一个财务上面的，不管是一个工作的健康上面的，不管是遭到的一个难处，甚至就像约沙法王在历代之下二十章啊，这个没打历代那个历代之下二十章所记载约沙法王所面临的，哇，那个什么亚门摩亚，哇，以东西啊，以东，哦，集中起来要攻打犹大了。哦，他在那里紧张了，他在那里来到神的面前说：“哎，耶和华神啊，你看现在的情势这样的不妙，但是我知道你过去曾经帮助我们过哦，神啊，哎，我们求你在这里高举你的名，我们在这里寻求你，神啊，你来帮助我们。”哎，神就怎么样？跟约沙法王啊，哎。养了一个哎，简直不敢相信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方式啊，你知道吗？他说哎，很简单啊，明天你们要去迎战哦，迎战的时候你就组建一个敬拜团啊，走在军队前面怎么样，哎，歌唱啊，赞美啊，你们知道他们在歌唱敬拜赞美哪一首吗？哪一首吗？诗篇136啊，上个星期才读到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怎么样？存到永远的，永远长存的啊！那一个慈爱，这个翻译很多，包括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好处啊！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要来帮助我们。所以，哎，敬拜者在前面唱歌，结果怎么样？哎，这些后面的军队都没有动一刀一枪，结果呢？神就差派他的伏兵啊，当了天使天军截杀他们，结果他们还自相残杀，结果那些人都死光光了。弟兄姊妹，敬拜赞美成为一个武器，哎，成为一个武器啊，你知道吗？当下个月川普总统召见你的时候，胆子大啊，川普总统召见你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啊，西装穿好你就进去，哎，他可能问你啊，哎，Kevi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e? 你怎么样想我的？ Do you have any good suggestion? 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啊，你跟他说，总统大人，啊，不要，大人也不需要嘛，啊，总统，我有一个建议哦，我有一个建议哦，以后你知道吗？你去跟那个北韩啊，那个胖子啊，他们叫他胖子，谈判的时候啊，很简单，就是我们组成一个敬拜团，先进到北韩，在平壤先来敬拜赞美神，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仇敌就被截杀，仇敌就被截杀，哦，同样的故事今天也照样神要做。所以赞美不只是我们在得到神的好处的时候，当然要赞美嘛，是不是？啊，哦，伟东是不是？今年年底拿到bonus说感谢赞美神啊！哦哦，对，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但是希伯来书怎么说？他说以赞美为祭，哎，你知道这个祭是什么意思啊？旧约里面祭是什么意思啊？祭祀就是说要杀牛杀羊，要流血的，要疼的，你知道吗？这个牛被杀下去的时候，所以虽然你没有感受到它很疼的，哎呀，它也疼了，它流血啊，这个叫祭啊。耶稣基督成为那一次献上的一个祭啊所做的。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做成，在这个之前已经发生，耶稣怎么样，耶稣被赶到营外，赶到耶路撒城外面，那些祭司啊、法利赛人根本就不承认他了，把赶出耶路撒冷，在哥哥他上十字架。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啊，是跟随他，所以后面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所以献给神，所以这个祭是有坦的，这个祭是 是有流眼泪的。这个祭就是说，你在不舒服的时候，今年年底也没有包那子，说主，我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神，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不管我们的收入怎么样，不管我们身体的健康怎么样，他永远是一位好神，他永远是作者为王，今天唱的，他永远是美善的神。在诗篇135篇，哎，也是这个星期哦，故意就是用这些诗篇啊，这个星期读。短短的这几节里面，你看，赞美出现了几次？赞美就出现了5次，然后赞美到后面，他的赞美不停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怎么样？”歌颂他的名啊，这一个赞美不只是这一个语言的赞美，这一个语言变成一个歌唱出来的，这个歌就变成我们的对神的一个敬拜，一个行动。这是在不如意的环境呢里面，诗人说要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再加上赞美，然后再加上歌颂。就像大卫他怎么说，他说他一天7次赞美神啊。你知道他每天里面心情都很好吗？有难处啊。诗篇132篇他一开始就怎么说，他说我怎么样，受了很多的苦啊，受苦啊，因为他要让约柜有一个安息之处，要建立这一支庞大的敬拜赞美团，4000个歌唱的，4000个守门的，你知道吗？8000个人每天要吃多少饭，每天要花在他们身上要多少钱啊，一个庞大的开销啊。好，财务部长说今年的 budget， 今年的财务预算不够4000人，是不是江大哥？但是大卫在那里全心的为了神，不惜一切的代价来献给，来敬拜，来赞美。昨天在我们家发生一件事情，哇，真的是很奇妙。就在今天讲到之前嘛，神就给我有一个功课做了。星期晚上那个 Amy 我们祷告完祷会以后回家，Amy 还有一些那个下个星期的那个 slides 啊，那些节目的那个 slides 还有几张没做完，所以他说抓紧时间做，对吧？做到一半，我去 internet 啊，这网上抓一个，是不是抓一些什么东西？结果他的电脑就怎么样 crash 就死掉了，再怎么样启动啊，哇，这个就没有 Windows 10的那个 login 就不出来了 ，login prompt 就不出来啊。哦，我是电脑专家，是不是？我学的专业，但是我不是，不是，只是这个电脑了啊，就是说我应该能够处理，是不是？好，他又带着伟大的期盼，星期晚上说安然的睡觉，明天明天那个我的弟兄起来以后，让他解决就好了啊。但是呢，搞了很多多少小时都不起来，我都心里着急啊，星期六的时间很宝贝了，我还有一个 to do list 的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时间还要做，结果怎么出现这样的状况，要搞这样，我心里就毛起来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就像这样一样，不是每天都哈利路亚都很轻松，但是神说以赞美为祭，就是说你在一个不如意不顺畅的环境里面，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遇到好像一个蛮难解决的，遇到要把你的生活秩序简直要upside down颠倒过来的时候，然后你能不能还继续的赞美啊，说哈利路亚，太棒了，这个电脑死掉了然后这个电脑里面有 Amy 过去有没有10年的时间，所有的教会的档案，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上面，可能要不见喽。感谢赞美主，神说以赞美为祭，神在那里给我一个功课啊。是啊，最近在学赞美的功课，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啊！ 先生没有发脾气吗？没有发脾气吗？哇，按手祷告啊，这个里面的档案太重要了。这个不是为 Amy 自己，为我们自己家的，这是为教会的。神啊，你要保护他。我就赞美了，哦，他很心定了，哦，结果还不好，就说我什么事都没做 ，take a nap。好，我就在那里赞美啊，哈利路亚，这个是最后一个方法，能不能把他救活？主耶稣，你掌权在这个电脑上面，敬拜赞美你哦，这个是归给你的，你知道吗？结果最后神给我一个出乎意料、没有想到的方法，哎，电脑救活了，然后。当然 还要重新来过，回家以后现在没事，就是那个所有的档案被保住了。哈利路亚，赞美，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你知道吗？不是说哎，神要得到什么荣耀，神的荣耀已经够大了，神的荣耀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这个洋海啊，大洋海没办法容纳，这个宇宙没办法容纳，那神的荣耀也在我们所有的他的儿女身上，你得一点荣耀，我得一点荣耀，所有的荣耀加起来也不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非常大的，他不需要我们说啊，神啊，这只是为你荣耀，你知道吗？神要借助这样的事情，在你的难处当中，当你去赞美、当敬拜的时候，神要让你自己得到造就。你跟你自己说，借助敬拜赞美，我要得到造就。哈利路亚。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是这样。所以大卫他的诗篇里面，在诗篇五十六篇八到十节就讲，他说我几次流离啊，他逃避扫罗啊，甚至作王啊，哇，他的儿子啊亚撒龙要追杀他，是不是？你都记住，他说求你把我眼泪啊装在你的皮带里面。弟兄姊妹，你掉一生掉过多少眼泪？这些眼泪一个皮带里面能够装多少？但是大卫说啊，眼泪装在皮带里面。另外一个诗篇怎么说？他的眼泪让那个枕头怎么样都浮起来了，哇，游泳池哎。所以这个是要花上眼泪。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花上眼泪，他说他在神面前就继续呼求，然后那些仇敌就转身退去，因为神要帮助我们。他说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只是有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好像我们啊，好像这个难处啊，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啊！神，你到底能不能来帮助我？但你知道吗？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那个难处原来压在你的头上啊，喘不过来。王静，原来那个难处压在你的头上，好像喘不过来。但是你敬拜赞美的时候，那个难处怎么样？就跑到你的脚下，你就踩在这个难处上面，你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像大卫一样，因为他依靠神。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怎么样。哈利路亚。所以他说，我要将感谢为祭献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这样的生活就是一个以神为乐的生活。这个乐里面有眼泪，这个乐里面我们有难处，这个乐里面我们有跌倒，这个乐里面我们好像盼望的那一件事情没有成就了很久，就像昨天我在修那一个电脑的时候一样，到最后你知道吗？他怎么说？有一条线说的。他怎么说？他说 getting setting ready， 他说让这些东西 getting set ready， 就是一直在等啊，啊，到底要等多久啊？到底能不能出来啊？要大卫所等待的。但是神帮助他，神今天也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在家当中，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我们是一个笑脸。当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他怎么说？神以怎么样笑脸迎击他。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以笑脸迎击我们，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笑脸，是一个充满真正一个喜乐的，就像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因为我们的嘴唇 只挂了那一个怎么样果子。当你的嘴唇挂果子的时候，你的嘴唇就是怎么样月亮的嘴巴哦，不是那一个五哈巴狗的嘴巴，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充满喜乐，是有盼望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11:30，我先请我梅丽亚那个来，那个等一下敬拜堂再上来。我们当我们看到大卫他做出大至少75篇诗篇，在那个整个诗篇里面，就看到他在那里不断的赞美，在那里敬拜，不管是环境怎么样，他有一个心志，就是来荣耀神，来敬拜神，来高举神的名。而且刚才读到132篇，他说怎么说，为神寻的居所，他甚至不要去房间睡觉，闭上他的眼睛，他将月柜引进到了耶路撒冷。故事没有结束在那里，他要为神建造那一个安息居住的地方，神可以永远的居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有一个梦想，他有一个计划，他要为耶和华神来建造一个圣殿。但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的发展。大卫跟先知拿单说，他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是一个雄伟的圣殿，是一个漂亮的圣殿，是一个美丽的圣殿，是一个装饰好的让神可以享受的圣殿。但是那天晚上，先知拿单从耶和华神那里得到指示，跟大卫说，耶和华跟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神是不住我们人手造的殿宇，因为神情愿住在我们这些儿女当中。大卫在另外一处，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前，他怎么说？他说，我当年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只是神跟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大卫是一位战士，大卫是一位勇士，大卫在前线征战也流了很多人的血，甚至大卫也杀了人，流了人的血。征战的季节，神说，不是你可以为我建造圣殿，不是建造圣殿的季节，不出于你的手。对于大卫来说，就好像他听到从神那里有一句话说，你要为我建造圣殿，但是你不是那个人。大卫在132篇里面，他述说的非常的清楚，他一生只有一个目的，要为神寻找安息居所。这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如果假设是人，他的手下某一个人说，大卫，这好像你的计划不是很好，大卫可能还可以接受。但是这是耶和华神亲自跟大卫说，你不是那一个人。大卫在那里想到说，我为神的殿宇不睡觉，我为神的殿宇大发热血，我为要建造神的殿宇受尽了各样的苦，但是耶和华神说，你说我不是那一个人。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会怎么样想？如果今天你正在一个热心当中， 或者你正要梦想做成一件大事，神跟你说你不是那一个人，你会怎么想？你还能赞美吗？你还能像希伯来书所写的献上赞美的祭吗？那一个就像一把刀刺在你心里一样，你那一个疼的时候，你还能赞美说，神，我赞美你，这个太棒了。或许我们就退缩了，是啊，哎，这个事工其他人在做啊，我还要来吗？你们去祷告，你们去奉献，哎，你们去加油吧，我可能就不出现了，我可能就 goodbye 了。但是大卫他居然不是那个人。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上最后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大卫在阿尔南河场，神跟他说，你要在那里建造一个祭坛来献祭。阿尔南河场在哪里？阿尔南河场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原来神的圣殿就是要造在摩利亚山的圣殿上，谁像大卫告诉了大卫建圣殿的地方，不是建圣殿。你说建圣殿，我找了一个地方，那里有出租房子，那里有出租什么，我就把它买下来，我就建造圣殿。大卫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大卫听到天使跟他说，在那里设立祭坛，大卫在那里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当他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他求告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赞美，神就应一下，从那个天上降下了一个火，就那烧，将那个祭坛献的祭燃烧起来，那就是那个献祭蒙神的喜悦，那个献祭的祭坛就是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所以大卫怎么说？他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殿还没有建造起来，但是那一个建造圣殿的地点，神就让大卫知道了。因为大卫没有放弃，因为大卫虽然不是那一个建造圣殿的人，但是他还是在那里每天亲自的敬拜赞美神，寻求神的心意，以至于神让大卫知道建造圣殿的地方，而不是所罗门知道建造圣殿的地方。虽然那一个圣殿的名字是叫所罗门的殿，不叫大卫的殿，就好像你今天在做的，你在背后默默的做，好像人家在说，这是这个教会这个牧师怎么样？不是的，是因为你在那里默默的做，你在那里寻求，你在那里祷告，你在那里流泪，你在那里赞美，就像大卫一样，神就要将他的心意借助你来显现，借助你要向神的家来启示。而且神亲自向大卫告诉他，这个建造圣殿是要怎么建造的。神没有告诉所罗门，神亲自告诉了大卫那一个建造圣殿的蓝图。神握住大卫的手，把他画出来，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子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谁明白？大卫明白。当大卫要结束人生的时候，他把这一棒可以交给了所罗门。弟兄姊妹，你在这里服侍， 你在这里侍奉，你在这里敬拜，你知道吗？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虽然你今天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相信2019年将是一个极大复兴的日子，是一个突破的季节，将会有年轻的慕道友，年轻的家庭，包括那年长的，都要来到神的圣殿。但是你有没有那大卫的那个篮球，那一个激励棒，说年轻人，现在是你的时间去建造合神心意的圣殿，合神心意的教会。你们预备好，这是大卫，虽然他不是那个人，但是他在那里每天在预备，让大卫要结束人生的时候，他跟以色列的众百姓怎么说？他说，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虽然我没有看到他建造起来，在我儿子的手上建造起来，但是他怎么说？就在这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不只是他预备了那些材料，或者是国家国库有不见他在那里，但是他说怎么说？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英文怎么说？他说 Which I have given to the house of God over and above all that I have prepared， 说超过我所拥有的，就是说我所积蓄的一切都献给神的殿，我要让神的殿建造起来。这是大卫的生命，这是全然奉献的生命，这个是他以赞美为祭的生命。这不是说他在那里歌唱为止，他以一个行动来奉献，来赞美，让他自己成为那一个现在祭坛上面的活祭。你要不要？好不好？我们起立，一起用这一首《全然为你》，将我们自己现在神的面前，虽然现在是一个极乐的季节，但是就在这一个极乐的季节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圣诞节的原因，因为神已经做成了大事，我们这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所献上的是 over andall above， 就是说超乎全然，就是全然的献上，全然的为你。我相信神从今天开始已经在我们中间预备我们，虽然还有两个星期，预备我们要进到2019年那突破的季节里面，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跟大卫一样献上我们。 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 我们第一段再来，我将生命， 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为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 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与你同行到天涯海角，无论悲喜我心靠你，主我愿意活出你旨意，活出你应许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唱也为了你，虽然为你， 主我们一起来敬拜， 主我敬拜， 主我们敬拜你， 主我敬拜你，主我敬拜， 主啊，你配得我们全然的爱你，主啊，这就是我们最真我们认识你名的儿女最真所结的果子，就是以敬拜赞美为祭来献给你。主，这是一个祭，虽然有眼泪，虽然有疼痛，虽然有不如意，虽然有等待，但是主，我们在你里面是有永恒的盼望，因为你已经献上，因为你坐在父神的右边，因为你每天替我们在那里代祷，因为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谢谢你，就在这个季节，就在这个世界，在欢庆圣诞节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就是 圣诞节的主人，主你就是圣诞节的原因，主你就是圣诞节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所盼望的那一个弥赛亚救主。主，我们感谢你，那一个救恩居然领导了我们。主，我们为此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地上还有任何的难处，还有任何的仇敌，还有任何不如意的东西可以来阻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吗？没有。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跟你说，我们愿意全然的献上。虽然我们照着肉体不行，我们在这里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更新的工作，做那突破的工作，给大卫的那个巴黎比拉新的突破赐给基督的丰收教会，让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在敬拜当中，在以敬拜赞美为献上祭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突破，让你在这地得到高举，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祝福我们，神，我们祝福你的名，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神的儿女一起说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